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相声当中的贯口节目非常多，像八扇屏、报菜名、地理图这些节目听众朋友都耳熟能详。今天的节目里呢，红酒要给大家介绍一段比较冷门的贯口节目杨耀峰。大家好，红酒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俗话说得好，有什么都别有病，不过还有句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不管怎么说呀，得了病赶快就医，积极配合大夫的治疗，大多数情况下会药到病除，恢复身体健康的。不过有那么一种病，您得了以后到医院是看不了的，连挂号都不知道该挂什么科。有朋友说了，红酒，你说的是什么病啊？嘿嘿，就是毛病。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可能大家平时都不太注意，不过有心的相声演员帮咱们都给总结出来了，而且呢他们还给分门别类了，要是得了这些病，医院大夫是一点辙都没有。可是人家相声演员对于这每一种病症都能对症下药，给出相应的药方。不过我估计谁听了都得说，与其吃这些药，还不如我自己好好改改这些毛病呢。下面咱们就来一起听听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相声杨耀芳。 听说呀，你们相声演员眼力最好。 也不敢这么说。 别管是什么人 啊， 打您跟前一路过，您就知道哪行哪业干什么工作的。 这个也不能太绝对了。 您瞧瞧我 啊， 往这一站， 哦， 这穿上打扮， 嗯， 举止端庄，言谈话语，像做什么工作的？ 您恕我眼拙， 嗯， 没瞧出来。 没瞧出来？ 没有。 我告诉您， 您说， 我是一名医生。 哦，大夫。 甭磕头。哎， 我没跪下，至于的吗？您在哪个医院呢？ 我不在医院。 你在斗房。 你在云吞铺。 你说你大夫不在医院在哪儿啊？ 我自己开了个药店，连看病带抓药。 哦，坐堂。 对， 跟您打听打听，您贵宝号是 香蕉堂。 香蕉堂啊。 对， 贵姓？ 免贵，姓田。您到那一扫听，有个香蕉堂田大夫，就是我。 哦， 您就是香蕉堂的田大夫。 对， 跟您打听几个人。 哦， 您知道有一个茶高堂的苦经理，熟悉吗？ 那个 啊， 我们分号。 哦，红果堂的酸先生。 嗯，也是连锁店。 哦，还有一位呢，薄荷堂的梁大夫。 这饼儿我们不在一块儿。 对，他搁一瓶子里怕串味儿，要糖啊。 您领会错了 啊， 我们这是相逢之相，交朋友之交，故此叫香蕉堂。 这么个香蕉堂啊。 嗯， 请问您是治哪个科目的，内科还是外科呀？ 也不是内科也不是外科， 您治的是 特别科。 特别科 啊，我这特别科治两种病。 哪两种病啊？ 一种是没症，一种是不症。 您先说说这个不症都包括什么呀？ 有那么50多种。 说一说。 一治不公道 啊， 还治不体谅，不憨厚，不认账，不抢羊，不斗胜，不留情，不护众，不服劝，不依好，不施交，不妥靠，不开面，不出血，不吃姜，不接铁，不齐心，不努力，不嫁局，不明理，不义气，不克己，不识茬，不上钱，不拉弦，不顾面，不合槽，不抱板，不挂火，不单词，不插泥，不吃亏，不饶人，不容份，不让过，不分拢，不认错，不知自爱，不知好歹，不顾名誉，不守规矩，一切的不伦不类，不管不顾，不吃不斗，不依不饶，不三不四，不打不交，不通情理，不是东西等着，尽皆治之。 哦，得这个病吃什么药呢？ 吃伸腿瞪眼丸。 一伸腿一瞪眼，这人就完了。 病就完了。 人呢？ 好了。 哦，用什么药引子？ 两包耗子药，用敌敌畏冲服。 他这烧耗子来了。 还有霉症。 霉症我知道 啊， 煤气中毒这个东西。 不、啊、是没这个没那个的 没。哎，没哪个的没啊。又来了。 也有那么50多种。 您再说一说呀、啊。 一治没根基，没品性，没厚诚，没良心，没德性，没人味儿，没材料，没准性，没廉耻，没正经，没实话，没信用，没法律，没见证，没矮和，没谦恭，没拿手，没把柄，没恻隐，没身份，没尺寸，没通用，没活变，没恩典，没情面，没心胸，没志气，没出息，没教育，没家里，没外头，没耐烦，没好脸，没大小，没身甲，一切的没上没下，没大没小，没难没气，没羞，没臊，没皮，没脸，没有准爸爸等正进阶。 那么得这种病吃什么药呢？ 得吃绝命丹。 吃完了这命就绝了。 绝对保住命了。 哦，用什么药引子呢？ 用2包66粉，八粒卫生球，用敌百虫冲下。 我怎么越听越别扭呢？田大夫， 哎， 打听一下， 嗯， 您这药铺开张了吗？ 刚开张啊。 好，我呀送您一面锦旗，上绣4个大字， 妙手回春。 赶紧关门， 我招你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魏文华、王文玉二位合说的洋药方的片段。您各位看看，光霉症和不症一共就得有这么好几十种，还真够吓人的。比病还吓人的就要算田大夫给开的这两副药了。您听听，这哪是治病啊，整个一个除四害。不过听段子里王文玉先生好像对这位香蕉堂的田大夫不怎么信服，估摸着要想什么主意难为他吧。咱们接着往下听。 你招我来呀？你说这些个病啊都是人的思想里的毛病。 嗯， 这人呢内脏有毛病，行了。哎呦，大夫您瞧瞧我呀，消化不好，胃口可能有问题，您看看吧。这个行，思想上的有毛病他能去吗？他还怕别人看出来了自己往外说呀？ 大夫，您瞧瞧，我这人呢，没羞没臊，没皮没脸，我没准爸爸，有这样的吗？ 不过您说有一点道理。 那还是的。 可是有这种病的人呢， 啊， 不用他说，他到我眼前一路过，我就拿起来一个丝光眼睛一瞧他，我就知他有病没病。 哦，明白了，您这叫揭皮儿断瓤， 这叫观其外见其内，如见其肺肝然。 哎，这甭拽了，我呀， 啊， 今儿给他找点麻烦。田大夫， 哎， 您瞧见没有？ 嗯， 今天呢，咱来这么多位的观众，您说来给看看，这里头啊哪一位有病？来了吧。 您说让我看看在座的观众， 哎， 哪一位同志有病？ 对， 没有， 啊， 没有。您看看人这些位，一位位都满面红光，精神百倍，大发财源，万事如意，生产英雄，劳动模范，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一位有病的都没有， 一位都没有。有你也不敢说呀。你说谁谁不打你。哼， 你这叫呛我的火。 这火呀我还就呛了。 冲你这句话 干嘛？ 我非找出一位来不可。 你还就找？ 嗯， 你说哪位有病，我给你带上来，叫你瞧。 是这话？ 当然了。 把门关上，一个也走不了。 几位，甭嘀咕，有事儿我盯着。 好吧。哎，瞧可是瞧， 啊， 咱们一扫而过。我别老盯着那位， 怎么了？ 我老盯着那位，那位站起来了，哎，快说我有病是怎么着？ 你呀，啊，自己琢磨着。 到这儿瞧， 哎， 瞧， 我帮着你瞧。 谁？ 谁呗？ 那病人哪儿去了？ 慢慢找啊。 刚才我还看见他了。 哎， 哪儿去了呢？ 来吧。 哦，他这，哎，这有一位。 谁？ 你 不？我就知你得说我。 您说说这王文玉先生，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病吗？让人家田大夫逮着了不是？不过王先生说的也对，除了找他这田大夫，也肯定不敢找别人。既然是田大夫看出来王先生有病了，那咱们大伙就一起听听王文玉先生得的究竟是什么病，田大夫又会给他开出什么样子的药方呢？ 你有病吗？ 我有病。 那可不。 你什么大夫？我告诉你吧， 嗯， 甭提别的，就按我这个饭量，哎，咱就说这夜宵吧。 哦，单吃夜宵。 哎，你甭管吃什么呀，这都是夜宵，俩面包，两碗牛奶，有的时候还加上仨鸡蛋。 哼， 怎么样？ 吃的多 啊， 对了，病源了。 对， 你是没心没肺没囊没气，你都没日子吃了，吃一天少一天，吃一会儿少一会儿啊！哎呦，您这病太严重了。王先生， 啊， 有公道的香蕉糖，我给您仔细瞧一瞧。回去。 哎，别，哎，大夫，您回 怎么了？这是 您干嘛？您还回去？ 我到我的香蕉糖， 别香蕉糖了，干脆您就这儿看看怎么样？ 在哪儿瞧啊？ 就在这儿瞧啊， 在这儿瞧 啊！ 您这大忙忙的，这不搅和您吗？ 嗨，我救命要紧的。 在这儿瞧 啊，您瞧， 您找个凳子， 我找。好好，您快找个凳子。呵，我自己搬凳子。您请坐， 您请坐。 您是大夫， 你是病号。 哎，我这就病了， 请坐吧。 您啊， 给您号号脉。 哎， 别动， 谁动？ 哎，这人怎么回事？这 我这怎么回事？ 干嘛？这不号脉呢吗？ 号脉哪儿号啊？ 号哪儿啊？ 这大夫号脉号这儿啊， 这 寸关尺， 嗯， 通啊人的肝胆脾胃肾，这也叫大方脉。 您说那是中医大方脉？ 对呀，啊， 我这是特别科， 特别科号脉， 号脑袋。 不，到他这儿连脉门都搬家了。您号吧， 你治不治？ 我说治。甭拍 保熟，挑西瓜来了。 这不是敲枕吗？ 到他这都西瓜。 不是不是，我 别别别，别进来，别进。 别嘟囔。 哎， 请您咳嗽一声。要死啊！ 你才要死了。 大点声，没底气。 快呀！ 哎呀！哎呦，您的病可不轻啊！ 哎，我没病也让你吓病了。大夫，什么病啊？ 我还没瞧出来呢。 你这不折腾吗？ 瞧出来了。您这个病是有打气上所得。 什么您呢？ 气上所得。 罢了，服您了。我这人最好生气。马路上见着大人欺负孩子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呀，你牵驴来了。 你灌满了弦了。 我告诉你，我有气呀。 不是那个 啊， 那是人家君子人得的气。 我这气呢？ 你是小人呢。 小人的气， 你有点气人有，人家有钱你生气，你老想给人打个小报告，说人家钱不是好来的，有没有？ 不是，咱提点别的不行。 你说话， 说， 有有没有吧？ 不，咱说点别的。 不这是， 别，简直要吓我。有点， 有点就行了。 你嚷什么呀？好的呀， 又高出来了。 还有什么呀？ 笑人无，人家没钱你也笑话人家。 哎呀， 进光棍怕财主， 嗯， 对魂汤下臭物。乱社会败风俗，缺功德少公理，敲竹杠拍马屁，扯疯狗咬傻子，长处接短处掐，又种谷子又卖饭，一马勺换一锅，软的欺负硬的怕，捧臭脚抱粗腿，敲锣边仗钢沿，说大话使小钱，架势里吹牛腿，不顺南不顺北，一片舌两片嘴，借风使船，得了便宜卖乖，假公济私，以怨报德，引善扬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口是心非，见钱眼开，十亲财黑，六亲不认，笑里藏刀，吃里扒外，赊借如白捡，还账认丧气，瞒上不瞒下，卖脸不卖身，受冤不受敬，认假不认真，朋友当冤家，翻脸不认人，你还有点拍打喝虎下，坑崩拐骗蒙，粗细短剑狠，霸道厉害怪，奸巧曲滑，阴毒粗坏，偷摸抢拿，祸发当踹，狼心狗胃，土著鸡肠，整脸撒谎，你实在不是东西。 这病都叫我得了。 这不是你的病。 我这个病呢， 总结四个大字。 哪四个大字？ 放拐印抢。贩卖毒品， 拐带 妇女， 印制 假钞， 抢劫 银行。哟，你的病我治不了了。 哟，不，您送我医院怎么样？ 医院也治不了。 你这不要命吗？总得想个办法。 哎，还有个偏方， 打针， 枪毙。哎， 不治了。 魏文华、王文玉二位合说的洋药方，我们就欣赏到这里了。洋药方这个段子里，贯口一共有六段，说的是六大类病症。不过目前在舞台上常演的只有不正和没正两段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马志明、黄宗民表演的洋药方片段。 小病要不治啊，就成了大病，小小的疖子养成疮了。 别等，这儿 在这儿呢，咱是因陋就简呢，将来啊，我这医院开了业。 不是，你这什么毛病？ 你治不开。 我不治，我坐着干嘛呀？ 你不握手干嘛？ 不是，你这干嘛呢？这是 号脉啊！ 哎呦，我说你还是大夫的，这连脉门都找不着，号脉啊，得摸这儿啊！ 摸这儿？ 那可不， 仨手指头往这儿一摁 啊， 中指找关骨， 对， 掌后骨为关， 是 左右六脉通人的心肝脾肺肾。 嗯， 你这是内科呀？ 您这是 侧科。 这要耗脉 就得耗脑袋。 是啊。 对， 好， 最近饮食怎么样？ 吃的不少。 得少吃。 哦，行、 哎、少吃。 嗯， 痰嗽一声。 啊，什么痰？ 就是咳嗽一声。 哦，行。 完了，要死了。 啊， 没底气了。 谁说的？ 你使点劲行不行？ 哦，劲儿小了 啊。 您告诉我使点劲儿不就完了吗？ 你告诉他们都是丹田，抗一咳嗽不？ 那没问题，没问题，大点劲儿，大点劲儿。 痰嗽一声， 哎 哎呀，哎，你这病可是不轻啊！ 啊，是啊，没病也让你吓出病来了， 够呛啊！ 哎呦，大夫，我这什么病啊？ 还没耗出来呢。 你瞧这一惊一乍的， 不是，已经耗出来了。 哦，耗出来了。 说的不一定对啊。 哦，您说。 根据我这个诊断呢。你这个病啊， 是啊， 大概其是由气上所得，对吗？ 哟 啊， 嘿，大夫，罢了， 行吗？ 冲这一句话，啊、我算服了， 服了。 哎，我这病啊，就是由气上所得， 啊， 好生闷气呀、 啊，是啊， 一看这不公的事儿，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啊。你看，我们那儿有人啊，倒瞎扒，这别人都不管啊，被我给气的，总憋着上。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别说。你说的那个，那叫急功好义，打抱不平。 对对对， 那种气 啊， 那不是病， 这不由气上所得吗？ 你不是那路气。 哪路气啊？ 你这气啊，属于这个气人有，笑人无这种气。 气人有，还笑人无？ 哎，对了，人家比你日子过得好 啊， 人家比你有钱， 嗯， 呵，你生气，看着呀，嫉妒啊，想法败坏人家。人家要不入你了，呵，你又瞧不起人家，欺负人，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气人有，笑人无，这路病自个儿说有没有？ 哎，什么？ 啊，完了，怨我，怨我啊！不治了，不治了。 哎， 这路 怎么？哎，别不治啊！你接着给看呢， 干什么？看什么 啊？看病。 你不说实话呀？ 不。不是我不说实话啊，您说这个气人有笑人无啊，我不记得我有这毛病。您看范振玉住院，那挂号我给垫了5毛钱，我找他要了吗？这是多少年了，您算吧，1966。 甭倒了，这5毛钱这么些年你还记着呢？你是一贯的行为，知道吗？你自己已经不理会了，气人有笑人无，自个儿想想有没有。 不是我大夫，我跟您说，我这人啊， 你别吞吞吐吐的 啊， 痛痛快快，是有是没有，打算治不打算治啊？ 是治， 就说痛快的，有还是没有？说 不，您别跟别人，我这人哪、啊、 说有没有？说 有点儿，可不重， 有点儿啊？不重啊？ 哎， 治过没有？ 没有， 耽误了 啊？ 又勾出病来了。 是啊， 先是气人有，笑人无， 又天伤， 净光棍怕财主， 哦， 对魂汤下臭物，乱社会拜风俗， 哟， 缺功德少公理，敲竹杠拍马屁，抱粗腿捧臭脚，一片嘴两片舌， 呵， 长处接，短处掐，软的踢硬的怕，一马勺坏一锅，你是锅里吃了锅里拉。 我呀， 敲锣标站钢燕，说大话使小钱，架势里吹牛腿，不顺南不顺北，六亲不认，吃里扒外，以怨报德，见钱眼开，得便宜卖乖，借风使船，假公济私，隐恶扬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口立腹剑，笑里藏奸，你奢戒如买茧，不爱脸不卖身，受冤不受敬，认假不认真，朋友当冤家，翻脸不认人，你是拍打喝虎下，坑蒙拐骗蒙，粗细短剑狠，霸道厉害怪，一切的尖角曲滑，阴毒损坏，偷摸抢拿，豁巴登菜，良心狗肺，鼠肚鸡肠，不合人道等症，你是尽皆有之啊。 哦，这缺德病全让我得了， 你这病太重了，我治不了，另请高明。 别这大夫，您行行好，给我开点药吃， 吃药不管事啊。 那我在您这住院， 住院也救不了你。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也别说，还真有个偏方。 哦，打针 枪毙， 哎，不治了。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马志明和黄宗民两位合作的杨药方片段。马氏相声啊，素以贯口见长，无论是马三立先生的开州场，还是马志明先生的大保镖，都堪称精品。听了这段不常见的杨药方，您是否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呢？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快乐容易，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 比谁更有活力。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对人客气笑容可掬， 比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腕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其中学唱各种戏曲曲艺唱段是相声演员的必修功课。在相声界，以学唱见长的演员有很多。在天津呢，有一位演员学唱裘派花脸唱腔极富功力，他嗓音高亢，字正腔圆，颇受观众的欢迎，时常能收到观众的来信，特别要求他演出一些与仿学花脸唱段有关的相声段子。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介绍天津相声名家于宝林先生。于宝林先生1921年生于天津，由于家境贫苦，很小就去书场做了服务员，由于特定的环境耳濡目染，逐渐对评书和相声艺术产生了兴趣。17岁的时候，于宝林拜相声老艺人张振奇为师学习相声，22岁的时候，他又拜马振华为师学习评书和相声，在天津千德庄地道外演出，声誉鹊起。26岁以后呢，于宝林进入联兴茶社，先后与郭全宝、高凤山和冯宝华搭档，颇受观众喜爱。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于宝林、冯宝华二位合说的相声小段《丑态百出》。 三中全会以后， 是 你看我们的社会， 哎，真是啊， 青年人突飞猛进， 对， 为了自化建设， 是啊， 老年人还得操心费力， 哦，操心， 给孩子办喜事， 哦，是是， 不要浪费， 哎，应当要节约。 我们有个街坊， 是 楼上的， 嗯， 人家又节约还隆重， 哦，人家给子女办喜事儿， 节约办喜事， 啊、哦， 买点糖， 嘿， 抽点香烟，喝点香茶， 嗯， 大家哈哈一笑， 你看这够多好， 全家欢乐， 嗯， 我们楼下就不行了， 怎么样？ 八个醉鬼碰一块了， 嚯，大闹喜棚了， 舞台百出啊， 达到什么程度？你形容一下， 我给您介绍介绍啊， 是是， 叔叔啊， 嗯， 这是个， 嗯。 小刘兴奋， 好嘛，说都都都， 人家准备的酒席 啊，是 各位的奉 上。您稳住了，坐着坐着， 你看这酒楼呢 啊，是 都圈了， 哎，酒是真不少。 今儿有茅台 啊，贵州茅台， 还有杏花村， 嗯，山西杏花村， 还有大支谷， 嗯， 高粱。 咱给切开了说了啊， 还有长春道， 哎对， 哎 这鬼您等会儿吧，哎，长春道这是有酒厂吗？ 我跟您说酒厂了、 啊，这有酿酒厂， 我跟您的提酒厂了， 那你提长春道， 长春道有没有故事店？ 有啊， 在长春道故事店买的二锅头，兄弟，兄弟啊， 少喝点吧， 少喝点不够本 啊。您这还下本了？ 对，这个份子20块钱。 哎呦，就这一个人情就20块呀、啊！ 这一个月4回， 您是 86块。 哎，看起来这是害人害己呀、啊！ 这种放弃太不好了， 应当要改。得了，咱们那不提凡事儿， 就是 端起桌来，哥俩喝喝吧。 不理了，理了，来那个，我来那大玻璃杯的。 我。您这一杯半斤多呀， 你可放心， 是 每天都喝个10瓶8瓶的、啊、 我您受得了、啊、 我还纳闷没喝过酒、 哦、愣没帅过， 你说这身体素质够多好 啊，好，是是是， 没错，我一回都是醉、 哎、喝不醉那是太好了， 我没喝醉啊， 好好好， 哎呦，我问您点事儿吧， 啊，有话您说， 我这嘴在哪儿了 啊，嘴都找不着了， 不是饶不饶人，院里人才多乱，不知掉人， 没听说过呀，像话吗？ 找了半天也找不着， 嘴不就在脑袋上吗？ 我嘴在脑袋上， 啊，脑袋上啊， 对对了， 不客气， 啊， 好嘛，满洲的这儿是了， 一是喝酒是淋浴， 哦，旁边那不乐意了， 不会喝别喝， 是啊， 你可不喝酒的人丢脸， 嗯，你看， 过来，快过来， 干嘛？ 我为了安全的措施， 什么办法？ 这有扎弯子， 嗯， 把嘴挺张开， 啊， 到张脸儿别咽一下， 这叫什么？ 这叫盖盖， 盖盖。盖上盖儿了， 盖上这盖儿，保证你那个酒出不来。 哇，那位怎么样？ 啊，还挺根儿， 还真听话， 就上来信儿。 受罪！ 您叫我家里点一盘就吞铁球， 多着呢， 关键不喝了。 哎，对，您千万别喝了， 我看看新娘子去 啊。就这样还进人家喜房呢？ 喜房外边有告示吗？ 嗯， 有通告吗？ 啊， 喝酒不许看谁媳妇。 人家法律不管这， 哎，这个我们是街坊。 哎呀， 亲媳妇小妹就咱那个。 哦，是是。 结婚的时候还告诉我了。 啊、哦，是。 叫我上这来。 哦，上您干嘛来呢？ 当司仪。 哦。 结果来晚了。 您 司仪当不上了。 您就 当老舅夫了。 好嘛，这就得了。 我找他要一盒果林嘴的香烟抽、 哎，也可以。 你看这院里多好。 哎，这院是真好。 你瞧瞧， 嗯， 小四合摊 是啊。 咱说良心话 啊， 老刘家在这住了4辈，没住那么好的房子， 真不假。 这说明了新社会的 嗯 有运性。 哎，是房子是新翻盖的， 就说你了。 哎， 院子跟小花园一样， 真不假。 屋里都是新式的家具。 哎，是啊， 院里一看看哪哪高兴。 哎，是 没有新社会，没有共产党，也住那么好的房。 哎，这真不假。 特别人院这个地卖的特别这么干。 哦，这地是 弹簧。 没听错。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福啊！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于宝林先生虽然得到了观众的普遍欢迎，但是他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他对马氏表演稳健谐趣的风格十分崇拜。马德禄先生的儿子马桂元和马三立的表演对于宝林有很大的启示和影响。他博才众长，刻苦钻研，1954年初夏北京曲艺三团到天津演出，于宝林常到后台串门，大家都夸他谦虚好学。一天上午，京津相声演员聚在一起听张寿臣先生讲课，刚讲完，高德明先生跑上台说，借今天这个机会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于宝林拜马三立为老师，现在行鞠躬礼。当时啊，演员们簇拥着马三立先生上台，于宝林如愿以偿地入了马氏门槛。下面我们就来再听一段于宝林和冯宝华说的相声《哭四出》，请欣赏。 这个曲艺的形式简单， 哎，是是， 又梅花大鼓，又快板，又相声， 不错， 又实调，又单弦， 哎，说的唱的练的全都得要有， 跟听戏一样啊 啊！ 头一出来出武戏， 哎，为提人的精神， 三岔口， 是是， 二一出换一出， 换的是 女起介， 哦，唱桩戏， 三一出来一出 是 滑稽的， 是 小放牛， 哎，逗乐， 最后全部的 什么呢？ 将相和， 呵，您听这戏多好 啊，达到观众的要求了， 不错， 有的剧团不这演， 他是 一开始啊 啊 全是武戏， 哦，那就千篇一律了， 由头至尾全是苦戏， 是 这搁一块不行， 哦，是了， 比如全是武戏，头一出一开 啊 就是武戏 啊，是是是， 三岔口观众欢迎，好，好， 哦，是是， 换了换了， 哦，换的是 白水滩， 好，还是武戏， 又换了 啊， 哼，小花车 还是武戏， 赵天宫 不是，哎，好好， 那留神街坊啊， 哎呦，对呀， 啊，这不灵了， 哎，是是， 这都是苦戏搁一块儿受不了， 哎，苦戏才赋予感情呢， 您错了， 怎么着， 人是最有感情的动物， 嗯，是， 尤其是女同志都心软， 哎，是啊， 男同志也一样 啊， 我们有个街坊一听苦戏在剧场里放声痛哭， 嗯，好嘛，放声痛哭别人怎么听，啊， 我给提了意见，这人家不好听了，听不了了， 对呀， 啊，你我给他出了主意， 干嘛， 这戏演得特别悲特别惨，心里特别难过，怎么办， 怎么样， 跟半边的同志不认识也说话， 哦， 一聊天一会儿那句就过去了， 哦，就为分化他的思想， 那天听去了， 赶什么戏， 头一出就是苦戏， 什么呢， 杀庙， 哦，秦香莲之中一个片段， 尤其韩熙在庙里头一拉刀又杀秦香莲， 啊， 孩子吓得直哭， 嗯， 秦香莲跪地苦苦哀求， 是 我们的街坊受不了了， 嗯， 这戏没法听这个，听一回我三天都吃不下饭去了， 好嘛，你 吃什么吐吗， 哎呀， 我跟你说 啊 这戏我从小啊我就听， 哦，是是， 我姥姥还抱着我就听这戏， 嚯，哦，听那么些年了， 这组戏也全部都叫秦香莲， 是啊， 这戏嘛内容呢， 哦，内容是 说明秦香莲呢 啊 在那个封建时代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 哦，怎么了， 敢于斗争，勇于斗争， 嗯， 取得最后的胜利， 哇，弄些名词搁这儿了， 他老家是湖广郡州的， 对呀， 啊，他那丈夫是吧， 是啊， 陈四美， 哎，不错， 上东京去赶考去了， 哎，东京赶考， 一个这个湖广到郡州去道不近来了， 哎，湖广郡州到东京了远了， 千里迢迢， 是啊， 漂洋过海， 哎， 到大阪一看名古屋六里半， 啊，你先待会儿吧，您怎么把陈世美给揉到日本去了， 东京到哪里了， 宋朝那会儿是东京汴梁，现在的河南开封， 你原谅我们宋门， 好嘛， 到东京的小伙子不告你了 啊， 啪一下子做官了， 啪一下 这官还怎不小 啊， 驸马， 哎，是是， 平步青云，一步登天， 啊， 还有一家家里还一大家子人了， 啊， 这封建时代荒旱不收，老百姓倒了血霉了， 哎， 他爸爸跟他妈妈都饿死了， 哎，是啊， 秦香莲呢，实在过不了了 啊， 被公婆埋了以后，领俩孩子砸回来了， 哦，找到京城， 找到河南开封， 是啊， 步子一步两步道里了， 哎， 那年都没活死了， 多新鲜啊， 尤其女同志受那封建礼教的束缚， 过去的那女人 都裹脚， 哎，缠足嘛， 您孩子扭扭就来了， 够多艰难的。 好容易见到了孙四梅 啊， 三年没见面了 啊， 说说心里话， 哎，叙叙家常。 刚要说话， 嗯， 孙子们一看秦香莲 啊 变脸了， 哦， 赶了出去， 嚯， 给赶出去了， 这 连口水都没给喝的， 这、哎、像话吗？ 非你就赶出去 啊， 连口子， 哦， 一日夫妻百日恩， 不假。 是不是 啊？ 跟秦香莲哪点对不起他？ 说的是、啊， 给他生儿养女， 嗯， 多好的小媳妇儿， 哇， 过日子人呢。 嗯， 你说陈世美这小子懂玩吗？ 哎，真是不懂玩啊， 不懂人情。 哦， 别说两口子你了 啊， 这不街坊邻居赶到我们家，起码我们就管顿饭吃。 哎，这是不假。 别说吃好的， 是啊， 咱们来顿嘎嘎汤呢， 没听说过。 他为嘛这样做？ 哦，原因是 这小子喜新厌旧。 哎，是啊， 实在对不起人。 哎，您 你都看见这心里多难过的了。 也用不着难过，他不能光唱这一出啊。 说的对， 待会儿换了戏就好了。 有理，一换戏心情就舒畅了。 是啊， 换了。 哦，这出是 孟姜女。 好嘛，就是苦戏啊。 孟姜女哭到了万里山上啊。 哎， 小两口刚结婚三天就给抓走了， 这是民间的传说。 那叫度蜜月呀、啊，没那个的了。你做的多苦、 啊，好赖这戏呀、啊、不长， 就是 盼着再换了戏不就行了吗？ 这不都唱上了吗？ 哦，这出是 白毛女。 这玩意就是苦戏、啊， 这一看就更严心的。 这 心里小故事多好啊！ 是啊， 农村的姑娘， 对， 朴实健康啊， 不假。 小地主给逼着往山里待着去了， 就是那种社会。 十九岁头发都白了 啊， 那就未老先衰。说明那个旧社会就人都变成了鬼了， 就那种封建制度、啊。 尤其是喜儿的爸爸杨白劳， 是啊， 杨大爷， 杨大爷。打哪儿论的呀？ 别哪儿论，你到这门口一扫，都没人不认识杨大爷的。 那仿佛多熟悉。 最后老头喝你烟卤水，啪就死了。 真 看着多难受你了， 盼着再换个戏不就好了吗？ 这不换了你了， 这出事 乡邻嫂 要命了， 倒霉的事都叫乡邻嫂赶上了， 可不是新鲜吗？ 他出门的一天好日子也没过呀， 净受了罪了。 先见那叫嘛名字，人叫 乡邻呐， 死了是吧？ 守了寡了。 又见那叫嘛 贺老六， 又死了， 守二回寡。 又扔小胖小五岁了暗猫， 哎，多爱人啊， 这狼给叼走了。 哦，这倒霉。 你说怎么是倒霉呢？我荣源屋上这儿来了， 哎，是啊， 我们请戏来，我们是跑这吊孝来了， 哎，是。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于宝林、冯宝华二位合作表演的《哭四出》。于宝林先生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逐步形成了戏致传神、声情并茂的艺术风格。他除了在对口相声中捧逗独具特色之外，还擅长单口相声，而且在学唱裘派花脸方面功力颇深，浓重的脑后音，清晰有力的吐字，醇厚的韵味，可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裘派。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于宝林模仿裘派花脸的相声《铡美案》片段，为他捧哏的依然是冯宝华先生。 包括黑脸白月牙， 哎， 说法不同， 其说不一。 有的按迷信来说 啊， 白顿阳，夜顿阴， 是啊， 实际是官清如水， 哎，不假。 包公为官呢，一辈子占16个字， 哪16个字？ 刚毅正直， 嗯， 不为强暴， 对， 铁面无私， 是 不走后门， 没啊。那会儿就有后门吗？ 不是， 不徇私情， 哎，不徇私情， 不管你是谁。满没关系， 哎 哎，来呀！ 我再问问这包公是生于什么年代？ 哎，这我可知道。 嗯， 生于公元999年。 对 啊， 这有史证可查。 是啊， 嗯，死的什么年头呢？ 死在公元1062年。 对对对，活多大岁数？ 63岁啊！ 做了多少年官？

神情如烟，这地主是条好汉，穿山鼠贴身拳，翻江鼠身手不放，金毛鼠一身是胆，这武术一介金兰，旗下和武艺流传在民间。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穿天鼠神情如烟，这地鼠是条好汉，穿山鼠铁臂神拳，翻江鼠身手不真是胆，这武术一介金兰，旗下和武艺流传在民间。